大家好， 我是詹姆斯偶一，欢迎大家来收听吹萨斯给你听不然不开心的第一集测试。这节目主要是希望带来一些我觉得好听的音乐啊旋律，用我擅长的萨斯风乐器来吹给大家听，就是所谓的 cover。 那我们直接就来进行到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我选了一首我觉得好听，那有点冷门，就跟我们的 podcast 的一样，它是叫许哲佩的滴滴滴。因为主要是有一次在户外练习，有个大妈就听到说，哎，这首歌好听哎，我觉得或许大家应该都喜欢。 点来听这个节目的，我觉得应该都是对萨克斯风有点兴趣，然后或许大家也喜欢听一些音乐。那很荣幸我的声音跟我的萨克斯风的声音、讲话声音都能让我去听下去。OK， 内容，那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为什么要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我想利用这个节目来分享一些我觉得好听的音乐，然后以萨克斯风为出发点。集就是主题，就是会 cover 一些我觉得好听的旋律和音乐，那可能比较不是那么主流，就像我今天选的时候不是这么主流的一首音乐，那中间在穿插可能讨论一些音乐的内容、环境啊，或者一些关于萨克斯风的一些乐器的知识了。对，像我今天吹的乐器，使用的乐器是 alto sax 风，还是说中音 sax 风？那因为本身我不是从事音乐这个行业的，不是拍乐器，不是教乐器，不是一个职业的乐手。你可以刚才听得到我其实有好几个错误，但是 anyway 就是测试嘛，就是换一点过来。那我是一个吹超过20年乐器的一个业余爱好者，刚说我不是从事这个行业，我是说你那个就是一个上班族。所以我会用一些比较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接触到的音乐，包括是产业啊，这些乐器的关系这些的，用我比较个人的立场来介绍一些乐器配件这些东西。对，所以你说中立吗？也不怎么中立啊，就是好像我不是中立，就是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那我是用我一个类似局外人的方式来看会比较清楚了。然后我希望设定的就是介绍一些我这20几年来累积的一些经验跟一些想法，透过 cover。 对，有些好听的歌不值得用 cover。 那你们我们现在在主流上看到的 YouTube， 我们可以看到太多的就是说用泰国泰语歌或者是流行现在流行什么歌就吹什么歌，当然我也会吹啦，但有机会如果大家想听的话也会吹。那但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是没有人去做一些比较好听的一些乐器。那我觉得这跟目前我们的环境也有一点关系，目前我们环境其实我以后可能会比较专门来讨论，今天就大概是讨论说我觉得看到我们的就是可能国泰语歌一挂，爵士音乐是一挂，然后古典啊、广义是一挂，那流行 fusion 呢，有人在做，但是也是一挂。那这个东西其实大家会有一点点的壁垒分明，就是啊，他是做这个，他就不太会去吹，吹古典的，他就当然现在会吹一点国泰语，但是就是在跨互相跨来跨去的界定上会比较明确。那我个人的风格，当然我觉得每个人会有个风格，也是会比较流行一点啊，没有那么古典，对，这个是必然的。那好，我想要再吹下一首歌。接下来我想带来另外一首 cover 的曲子，它也是一首冷门，稍微主流一点，因为歌手他叫杨丞琳，他的这首《年轮说》其实应该有一定的知名度，那只是没有的这么红。对，那这首歌的旋律非常漂亮，那它的歌词意境也很棒。我希望说可能用萨克斯风能不能吹出一些不同的感觉，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的，刚才就是这首杨丞琳的《年轮说》。那我们现在背景放的音乐其实是个非常非常有名的萨克斯风手，叫做 Grover Washington， 他的一首歌叫做 Mr. Magic， 是我非常喜欢 也演出过好几次的一首歌。对， Grover Washington 或许大家不是这么熟悉，如果你不是长期的接触萨克斯风的话，但是你绝对听过 Kenny G。 那有人说了他是 Kenny G 的师傅，因为 Kenny G 从他身上学了很多，偷也对，不能说偷了，就学了很多的招数啊，很多的乐句这样子。对，那这个是蛮算是影响我，或者是我们很早期就在这段接触的，哇，那个八九零年代就有这么棒的萨克斯风手。那他的歌曲，他的音乐出来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爵士跟流行的一个fusion 的一个开始的分界。那也有人说是 Miles Davis， 那这个 Grover Washington 音乐，因为我们吹萨克斯风，我就比较多研究他一点。对，那还有很多很多很经典的歌，或许大家都听过，不见得知道他的名字。对，那我这个节目我觉得很好玩，是说我没有任何的 包袱，或者是经济压力，因为 Podcast 也不会赚钱，对啊，制作成本可能很低啦，就是花点时间整理自己想说的、想放的音乐，就是自己当 DJ 这样子，有点好玩，就是玩一玩，大家都是这样子的。Podcast 的，我觉得找到一个让我可以好好玩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有当 DJ 这件事情，或许大家都心里都会有点想，像有些名人物，对他们都想要做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要做 YouTube 或干嘛，你还要顾虑到你的画面、你的 setting。然后 YouTube 抓那些版权就抓得超级严，然后我们只是放放歌，大家聊聊天，对，自己 cover 一下，用我的乐器来 cover 一下这些歌，没有收入啊 ，Podcast 不会有收入的，除非业配，那那个是后续的吧，不可能，暂时还没有这个东西。对，就是讲一些我们自己想听说的话，放一些我们想听的歌，对。那我觉得希望说每一集吹个一两首歌，然后大家如果喜欢的话，我会继续的吹下去。我先做个十集吧，十集、二十、二十、三十首歌，挑一些好玩的歌。第一季这样子，就是吹萨斯给你听，不然不开心。OK， 这个梗我必须讲一下，这个梗是向蔡哥致敬的一个梗。如果你不知道蔡哥 ，OK， 那非常欢迎你来听我们这个节目，因为代表。应该跟我同温层是不一样的人。那么你知道才跟他很好，代表你是可能对萨斯风有一点兴趣，然后又是这个年轻世代有接受这些 YouTuber 的这些东西。对，蔡哥你可以去 Google 一下，是一个蛮有趣的 YouTuber 啦。那这个梗就是听到就单纯的就是我就想吹给萨斯风给你听，不然我觉得不开心。那很多在街头上的阿伯啊，或者是大家也是希望吹给大家听，那我个人是比较内敛的，就是害羞一点，就是我觉得一定要吹到一个程度，练到一个程度，不然觉得出来是在残害大家耳朵，要对自己耳朵可以交代啊，这是我的想法。而且 Podcast 好处是你一定会在听一次自己录音，然后会透过耳机啊这些检视一下自己的录音到底是吹得好还是吹得不好。因为我们自己在吹乐器常常会陷入一个问题，就是说会脑补，就脑补说自己音准不是很准，拍子不是很准，但是自己吹的时候会去想象 OK 啊，这个就是我听过的样子，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样子，但实际你去听录音的时候，哇，惨不忍睹。那放到 YouTube 上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是看画面，画面好像戴个帽子啊，或是有反正就是 anyway， 就是大家就是看画面嘛，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蛮有趣的问题。那我们做 podcast 的话，就是必须忠于他的声音好听才能讲话大声嘛，声音好听才能继续让大家听下去。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吹萨克斯风的声音。今天吹的萨克斯风设备是用 Auto Saxophone Selma 二代 Do。一个台湾的一个吹嘴，那个吹嘴机我介绍，我觉得还不错。我找了吹了二十几年，终于找到一个我觉得还不错、适合我自己的吹嘴。对，这个，我想后续第二次、第二集、第三集，我们开始来介绍一些我的一些经验分享、我的看法。那第一集就大概是这边，对，我们希望下次还有机会再见，拜拜。